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耳边听到的这一段叫做杰奎琳的眼泪，可能很多朋友看到过关于他的视频，关于他的介绍文字，而国内的网络还有自媒体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广泛的传播，就是杜普雷的演奏，这也是这位大提琴演奏家传奇的真实的一生，就是这样介绍的。可是你曾经质疑过吗？杜普雷真的演奏过这首杰奎琳之泪吗？那他所谓的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泪》是不是杜普雷来演奏的呢？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就来聊一聊这件很多人心中疑问的事情。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边听着耳边的音乐，我们一边来念一念，可能大概是在2012年的前后，有这样的一些音乐博文上，也是包括一些很大牌的音频或者视频网站上，都有杰奎琳的眼泪是由杜普雷来演奏的这样的说法，并且呢，也有这样的解释，说短暂的人生只有42年，好像就是为了演奏这一首正好用了他名字的杰奎琳的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泪》而生而死的。还有说，匈牙利大提琴家斯塔克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就说像他这样把所有矛盾复杂的感情都投入到大提琴里去演奏，恐怕根本就活不长。杜普雷演奏的《杰奎琳之泪》，或许他的心也在淌泪，否则他的琴声怎么会有令听者心灵难以自拔的深陷其中的巨大魅力。像这么多的介绍评论和点评如潮涌一般，一些国内的热门的搜索的网站也是不甘寂寞，忙着为所谓的杜普雷演奏的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泪做注解。 可能正好是用了杜普雷的名字吧，他的名字确实叫做杰奎琳。可是稍稍花一点时间认真看一些资料，事情就会一清二楚了。在这里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并不是杜普雷的演奏。阿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这是来自杜普雷。 杜普雷他来演奏的阿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可以说是天籁之音，就在是他生命的荣辱。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泪，他的作者呢，我们可以现在八卦一下。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对于许多入门不久的爱乐者来说，奥芬巴赫只是一位著名的轻歌剧作曲家。他的歌剧像霍夫曼的故事当中那段第二幕的著名的女声二重唱船歌，还有呢就是轻歌剧天堂与地狱序曲，也就是地狱中的奥菲欧的序曲，还有美丽的海伦序曲等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名作。其实呢，这位一生一共写了98部轻歌剧，被称作法国轻歌剧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的奥芬巴赫，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大提琴演奏家。他在20多岁就开始以大提琴演奏家的身份，在巴黎和伦敦的上层社会的沙龙里，甚至是宫廷里来表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来呢，尽管他不再从事这个大提琴的演奏，致力于轻歌剧的创作，但是呢，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大提琴家，他仍然在为大提琴的音乐文献留下许多宝贵的遗产，其中就包括 G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也取名为军队，还有呢 G 大调大提琴回旋协奏曲，两部大提琴二重奏的组曲，还有一些小品。而这些小品当中就包括了在1851年创作的两首大提琴曲，一个呢叫做夜晚悲歌，另外一首呢就是被流传说是杜普雷来演奏的杰奎琳的眼泪，这也是一首悲歌，是献给他的好朋友，也是伯乐时任法兰西歌剧院导演的著名作家诗人阿尔塞纳何塞的夫人的。他将这两首曲子汇编成了一个集，叫做树林的和谐，而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泪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对于以这种创作乐观、欢乐、诙谐、优美的喜歌剧而闻名的奥芬巴赫来说，这首凄婉感人、让人听了会动容的大提琴曲，在他的作品当中确实是罕见的。那现在我们再跳回到杰奎琳的眼泪，这是来自于奥芬巴赫。可能现在我们来听的心境改变了，不是杜普雷，而是奥芬巴赫这位喜歌剧家他的内心另一面。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永恒的魅力，我们在探寻的是杜普雷被杜撰过的人生。杜普雷他的名字是叫杰奎琳，他演奏过耳边的这首杰奎琳的眼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翻遍了杜普雷生前所有的录音资料，包括公开出版的各种音视频的资料和文字资料，都不可能找到所谓的杜普雷来演奏的杰奎琳的眼泪。问题是，网上为什么传得这么火热，杜普雷演奏的杰奎琳的眼泪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来源其实也是可以查到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时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家维尔纳·托马斯·米夫内，为了纪念他崇敬的已经逝去多年的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对奥芬巴赫的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泪》进行了改编，同时又改编成了乐队伴奏的版本，提献给杰奎琳·杜普雷。1995年的时候，德国也推出了一张标题为《夜晚的和谐》的唱片，当中呢也就收录了由他来大提琴独奏、奥地利的指挥家汉斯·施塔尔梅尔来指挥慕尼黑室内乐团来演奏的浪漫的大提琴曲集，一共有12首，而第一首就是奥芬巴赫他的大提琴曲《杰奎琳的眼泪》。由此，这首乐曲就在国外的一些音乐网站上开始传播，可是真的是不知道哪位爱乐者莫名其妙地将它杜撰成了由杰奎琳·杜普雷来演奏的《杰奎琳之眼泪》。好吧，那可能也是做这期节目，我看到了前几天有音乐爱好的朋友特别发了特别感动的一篇文章，我真的想在下面评论告诉他这不是真的，后来我止住了，我觉得这是对音乐的感动吧。只是今天我想在这里告诉更多的人，这不是杜普雷来演奏的版本，但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大提琴家的演奏，他就是维尔纳·托马斯·米夫内来演奏的。再次回到杜普雷的世界，由杜普雷来演奏的德沃夏克他的大提琴协奏曲。

永恒的魅力。其实今天我们一直在聊的话题呢，是在网上流传的很广的由杜普雷来演奏的杰奎琳的眼泪，并不是由杜普雷来演奏的。其实呢，这是一个更正。当然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很多朋友爱上了大提琴，了解了杜普雷，换句话说也是一件好事吧。不过呢，确实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无独有偶，近两年许多的网络媒体和微信的公众音乐平台上又出现了一个出自1998年根据杜普雷的姐姐希拉里和弟弟皮尔斯合著的传记《狂恋大提琴》改编，由安南德·图克尔来指导的英国电影《他比烟花寂寞》当中，杜普雷自己创作或者是为杜普雷而创作或者是由杜普雷来演奏的大提琴曲《殇》，当然也叫做《光影》，这个的音乐的音或者是视频同样也是铺天盖地随处可见，许多网络媒体和微信的公众音乐平台还将它宣传为让全世界都落泪的一首大提琴曲。那么殇真的是英国电影《他比烟花寂寞》当中杜普雷创作的，或者是为杜普雷写的，或者是杜普雷来演奏的吗？其实答案都是否定的。首先，《他比烟花寂寞》这部电影当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一段配乐是当下在许多媒体上疯传的这一首《殇》，除此之外更没有任何资料能够支撑杜普雷创作过音乐作品，他只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其次呢，也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首大提琴作品是为他写的。第三呢，所有在杜普雷生前演奏的曲目根本就没有叫《殇》这部作品。既如此，那么这首在网上和微信上疯传的《殇》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呢，这还是来自于中国的音乐。原来2002年由广东巨星影业他们来拍摄的40集古装电视剧《乌龙闯秦关》当中呢，就有一首台湾著名的唱片制作、编曲、配乐、作曲创作人徐家良作曲，还有李延修作词，陈冠普演唱的名字叫《太多》的片尾曲。这首《太多》再次也是被张庭和徐峥主演的28集电视连续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成为了电视剧热播以后一炮而红的音乐。后来呢，又被很多的影视作品用过这首旋律。那这首《太多》被反复使用在内地、在台湾、在香港拍摄的电视剧当中，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传播面呢也是越来越广，特别是爱看武侠影视剧的年轻一代流传极广，成为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坊间流行歌曲。作为《倩女幽魂》的插曲，它被改编为了大提琴曲，是由台湾的一位大提琴手韩慧云他来演奏的，从此就有了网络上被炒得火热的器乐演奏版。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会想，哎呦，真的是很多网络上的文章也要两面看啊，不见得都是真的，是这样的。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虽然有杜普雷的演奏，当然了也有一直在流传的杰奎琳的眼泪，我们也知道了他的演奏者是谁。今天永恒的魅力，这样的音乐人生其实是关于杜普雷，也是关于其他的两位大提琴演奏家，他们的演奏一直被忽视，为他们更名，为他们证明。